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镜股。 系经过咗一个礼拜之后，原来多纳终于都顶唔顺下，咁啊， 佢上个礼拜酝酿到而家啦嘛， 系啊，上个礼拜系好多人都病，我自己都病。 佢因为呢排好多呢个预约拘捕，可能佢做到头都晕啦。因为佢啊负责中央处理组啊嘛，佢一个人入晒所有 data， 一个人负责晒联络，一个人负责晒 centralize 晒所有人俾人告乜。几多点？跟住有啲咩 video 嗰啲，佢全部系佢自己记录噶嘛。 所以简单嚟讲咧，佢部电话应该好多 Excel file 咧，就冚唪唥都系秘密嚟嘅。 哦，系可能拉佢啦，系嘛？ 拉添啊，紧要。 唔系你嗰啲唔紧要啊，警方有噶嗰啲资料。因为警方佢而家 mark 低嘅系警方嘢嚟啫嘛。 咁啊，咁啊系。 你特登去搜佢部电话，攞翻自己有嘅。 但系捉咗呢个人紧要啊！即系你要知道洗真系呢集法律重新要再做过咧，有三个 Donna 搞唔掂噶。 系拘捕佢咯，拘捕佢。 因为我哋呢边系得 Donna 一个做呢啲咁嘢啫嘛。 涉嫌策划同发动，我哋啲人喺度搞事。 咁啊冇计啦，系嘛？少咗派家豪。但系，唉，少咗派家合金，咪有个 topic 好啱佢啊嘛。咁但系呢个 topic 咧，我系摆喺第二先讲。我先讲一段咧比较 juicy 少少嘅。去边唔该 ？D 七六八九系啦， 俾撑政府嘅蓝丝闹爆，话佢 post 咗张 D 七六八九嘅号码牌，系用粗口闹有六八九之称嘅特首梁振英，觉得飘麻反政府。今日飘麻咧就道歉，话自己中咗伏啊，用咗理大一个跑会成员 PS 员嘅假图嚟宣传。今日已经将张相铲咗噶啦，强调公司冇政治立场。不过好多网民咧就唔太 buy 啦。好多人仲去飘麻嘅 Facebook 度留言，闹佢删图冇骨气啊！话系咪以后逢亲有 D 七啊、六八九就唔用得呢？有啲网民就话飘麻俾人踢爆之后，仲将个波推射俾人。啊，而家个个都话杯葛，今次飘麻真系唔知点收科啦！ 呢单嘢真系搞笑啦！阿霍壮，你点睇啊？ 冇啊！而家飘麻咪即系双失嘅啫，其实两边都得失晒啦。而家咁咪， 例如咧， 咁嗱。黄丝就走去闹佢啦，话佢冇骨气啦。 啊， 跟住蓝丝梗唔使讲啦，一定系玩佢啦。即系又已经写咗信，嗰条友系咩？写咗信过去投诉啊嘛。 嗯嗯。 咁我睇过嗰个复佢嗰个 email 嘅。啊。咁佢系真系有道歉嘅话，佢 please accept our apologies 嘅。 嗯。但系佢都揾到好大粒嘅，亚太区 CEO 系亲自回去嘅，话就话。咁但係你 即係其实连投诉嗰人都承认689嘅意思就即係阿梁振英喎。呢个几有趣喎。即係呢个已经系变咗一个默认嚟㗎喇，而家。已经大家香港人系公认689就系梁振英先生嘅代号。 即係我觉得呢单嘢最好笑嘅笑点呢，你就系点会承认呢个敌人帮自己安嘅花名嘅呢？ 我系 啊。 即係如果有一日，即係我假设系咪刘主席，伟大嘅刘主席做咗特首。咁你系咪ban 晒呢个香港 四方 嘢，包括四方嘅筲箕，包括麻雀唔准有西嘅，只西亦都唔可以四方，只系可以圆形嘅啫。 系咪咁好大镬？咁你咩 I square 咁嗰啲咁点咧？ 大佬，呢个系敌人帮佢安嘅花名，佢自己系唔可以承认嘅。即系 once 你承认咗呢个六八九，好，如果下一届特首又唔知可能个选委会又加大咗，哦，真系可能政改通过咗，我有100万票。喂，你如果层楼卖100万，你系咪一定要加里边嘅单数100万零1蚊先准卖呢？如果唔系，你又话啊呢个系特首层楼，因为100万，所以系咁啦。 即系呢样嘢，佢哋就系、是、已经接受咗呢一个暗示咯。承认咗呢个名字就系个代号咯，咁所以系好笑嘅其实。咁其实我初初睇到嗰张图嗰时咧，我唔觉得嗰张，我以为系真嘅，即系我以为系有啲黄丝咁啱抽到呢个号码。咁我后来，咁我当然完全冇留意嗰件衫系飘麻噶啦。跟住系后来，因为今日咁多人闹飘麻，咁我先睇到，原来系即系飘麻，即系有意无意咁拎咗呢样嘢攞嚟搞宣传噶，原来系。 嗱，咁我谂有多人都应该系计错数嘅，即系有人就觉得喂689好似够招，但系嗰个嘢咧就谂唔到 D 七其实系一个 meaning 嚟嘅， 系 而且系一个粗口嘅 meaning， 于是就俾人食住上。咁我相信如果佢真系啊 整一张689嘅号码簿咧，唔系唔大问题嘅。不过问题就系话，你竟然出动到一个亚太区嘅 CEO 嚟回一个蓝丝带， 太快道歉咯。佢可能谂住呢个 email 佢唔会俾人公开啦。 但阿霍总，你有冇觉得呢一个所谓叫飘麻嘅 CEO 系假嘅？屌， 唔知呢个会唔会唔真系唔知道、啊？所以 email 话佢系啫嘛，都唔知系咪嘅。 呢个 Mr. Wong 话自己收到一个飘麻嘅 email， 佢又 po 上 Facebook， 咁个个当真咯、啊。 系。 咁去到最后就係话大家喺度喂斗赖咗呢个世界。 係啊。 一个咁样嘅死人 email 有啲咩讲呢係咪 喂，但嗰张图似系 Photoshop 改咩，我就觉得好似唔系好似。 其实问心我唔觉得系好改嘅，即系我觉得系真的。即系嗱好简单。 咪应该话嗰张纸号码有可能系伪造。就是特登編出嚟再連返落去，但係就唔似系改张图、 嗯、 就咁改数字就唔似系囉。即係我睇咗幾次都唔覺得似係。 因為問心咁你話7689係咪即係以後香港唔用得呢個 number 呢，即係等於6424周年成數表就會冇咗 number 嘅。 喂呢、 這個 文字獄嚟㗎喎，而家變咗咁樣會俾人投訴啊，會俾人拉啦。 喂咁但係最慘就係佢自己係型，佢自己係要扮中立係咪，咁你自己又要爭取大中華市場啦，即刻發個道歉聲明啦，即係我唔知呢單嘢點樣收貨。即系 once 你一確認咗敵人對自己嘅稱呼係啱嘅時候， 係 其實我真係好想問阿 Donna， 即係有冇一日突然間阿劉慧卿打俾阿 Donna， 喂，我唔係好中意四方呢個名字， 四方形嘅嘢， 我又唔係好中意四方形嘅嘢， 叫佢 ban 曬啲四方形嘢咯。 一見到啲西啊麻將唔准打西，只可以佢碰，人哋又唔碰得嘅。一見到啲四方形嘅烧機咧，冚唪唥都唔俾嘅。 嗯。 死得啦！顶你个肺，真系。 咁呢单嘢仲有冇后续啊？我见阿皇上好似喺度闹。 皇上嗰个后续犀利啦，佢好似喺 Facebook 贴咗个回应啊嘛，系嘛？ 系啊，我见到啊。 佢话咩啊？佢话 佢好似系唔知闹人，各有各做唔得，跟住唔知乜乜乜，因为前文后理我都唔系好知道，我就系知道好似佢话要唔可以撑飘麻啫，话即系定唔撑得，撑佢就龟缩咯。我见到咁讲咯。 我啊，净系见到有人将个 post 就贴咗上花生当饭食，咁佢好似就系话，喂，呢啲咁鸠嘅嘢系唔可以各有各做嘅，一定要唔知点样枪口一致对外定唔知咩啦。喂，咁啊老老实实，即系如果民主都要系嘛，即系唔可以各有各做嘅话，而做测试嘅物主，而做对世界有害嘅事啊，等于做测试嘅话，即系我啊留咗个好精警嘅回言，好多人都赞咗嘅，就系话竟然大家要做同一样嘢而唔可以各有各做嘅话咧。大家冇选择噶，一齐啊揼实黄仁达嘅啫。 嗯嗯， 咁呢个人啊，不值得提啦。 如果唔可以各角做，系一个逻辑上嘅矛盾嚟，咁应该点样咧？应该点样全部集中一齐做咧？而实际上佢哋系冇呢样嘢噶嘛，冇呢个 mechanism 俾我哋咁样跟住去做啊嘛。除咗货金俾佢之外， 咁一系以后花生台帮佢催货金咯。 系、 啊，但系佢哋唔系早嗰排话喺啊嗰、那个系陈云。喺话喺 PayPal 收货金啊，唔好留言嘅吓， 系咩？有啲咁嘢咩？ 系啊，佢会俾 PayPal 问长问短啊嘛。咁但系 donation 好多时都用 PayPal 噶，不过系一个 fixed amount 啫嘛，即系$50啊、$100啊，或者美金$10啊、$100啊，即系好普遍啊。但系我唔知点解陈文佢又叫人唔好留呢啲咁嘅嘢。 啊好， 不过 anyway 啦，系嘛？飘马呢单嘢就 飘马呢单嘢好怪，其实即系佢一来冇理由出嚟道歉啦。就算有咁嘅 number 咁又点啫？即系你又冇系犯法，即系嗰样嘢唔系犯法噶嘛？嗱，如果嗰样嘢你转载一样嘢系诽谤嚟嘅，咁我觉得你都讲得通啦，做生意 系 即系唔好得失两边，即刻删除嗰个 post， 因为 post 唔系我哋嘅，我哋转载嘅啫，所以唔关佢事。咁我觉得合情合理，但系嗰样嘢系一样冇嘢嘅嘢嘅时候，你夹硬就去走去删除同要道歉咧，咁其实咧系两边都相当之唔讨好。 同埋另一样嘢好搞笑，就系飘马即系觉得有呢个道歉启示，就叫做系叫政治中立。 系啊，咁样其实唔系政治中立啊，我感觉唔到系政治中立、啊，我感觉都向恶势力低头啊。 系啦，你唔理就叫政治中立啦。系嘛？你专登删 Q 咗佢，你摆明有 bias 啦。 系啊， 你夹粉你帮泛民话呢个梁振英系 D689，喂，咁仲唔系？咁仲政治中立？你摆明 佢都承认呢样嘢咯。即系唔系佢拆解唔到噶呢样嘢？咁我哋又有人去投诉佢第啲嘢，佢咪又删除咧？ 即系所以呢个世界证明咧，有啲鬼佬好捻蠢嘅啫。你咁样扇下佢咧？ 我鬼佬又听得明呢句。 屌七六八九又听得明喎、 啊。咁我諗成个大中华区啊梗係即係老实讲啦，即係如果你係假设你係对一样 Apple Product 有意见嘅话，你係真係可以即係以前又好而家好，你係真係可以 send email 俾 Steve Jobs 或者 Tim Cook 㗎。咁、 那 個、问题就话当然佢部手机唔会响。 喂，我其实简单啲嚟讲呢，我唔会觉得佢係唔觉意 share 呢张图囉。好明显系一个有策略，有一个香港人知道689即系梁振英，就特登去玩呢一样嘢，而呢样嘢高层系默许嘅。当爆镬嘅时候咧，佢就出嚟就赖死啦。啊，唔关我事噶，我哋 share 嘅啫。诶、啊，唔好为数啊 ，sorry 咯。咁样其实就系咁，就玩宣传。 而家就夹硬， 就觉得衰咗，就即刻缩啦。所以飘华真系唔抵帮嘅。 有人帮飘华咩？我唔觉得有、啊。 系。 系咁啊！呢单嘢冇乜再值得讲啦，即系总之个鬼佬咧就系柒咗。如果佢系心地唔好咧，咪做宣传嘅话咧，咁 sorry 啦，呢单嘢咧你系两边 fans 都 系啦，两边都输而家 得失咗嘅。哇！第二单嘢咧就系头先我哋，唉，真系 miss 咗阿 Donna 系嘛？又关啊四方事， 即系好多。虽 然我哋又冇片播，但系老老实实，即系呢单嘢就算有冇片播都好啦。今日就已经俾民建联 cap 咗个图出嚟，系嘛？即系当阿袁秋访问完呢个四方西之后，四方主席之后，啊，佢竟然够胆死出个哇！大家一齐依个要领呢个政改方案通过，我真系唔知呢个咩道理。 嗯，系咩？佢咁写咩？边个？民建联 系啊， 民建联梗系啦，民建联碎票啊嘛。喂，但系阿四方点解要走上去接受访问咧？ 但呢个真系吊诡，即系所以我怀疑呢，其实讲真好多泛民， 即系四方系受访问都受咗你哋私人奖先啦。 阿 Sony， 我代表呢个私人奖，郑重咁声明， 郑重声 呢一个 节目，即系你可以代表私人奖嘅 系 嘛？系 ，OK， 起码系呢一个节目，呢一个节目系永世都唔揾呢个女人嚟做访问嘉宾，话俾你听 系咩？点解啊？ 因为我唔想佢拍台走，好简单。 哦，唔系佢拍台走，咁咪好咯，咪揭秘嚟噶嘛呢个？你就系要令佢拍台走啊，你责任。 我令佢拍到真冇所谓，佢即系佢想嚟搏击会又冇所谓啊，但系佢想先人掌主持啊嘛，嗰样嘅大佬，你喂你个嘢咁样对住阿达咧，以后一开会一望住 k 一声喺度笑，阿刘主席你唔系开下会谂住拍彩走啊？呢、這个唔系访问嚟嘅，原来民建联有个 post 咧就 cap 咗幅图，就希望两党携手合作啊，通过政改方案，刘议员省略号，今次要继续靠你敝党支持啦，咁哇！真系冇得顶呢张相。 前半决咧就冇咩老屈嘅，佢希望啫。后半决就先至可圈可点。希望敝党再次配合我哋啊，即系通过政改方案。 喂，咁但系刘四方系唔止一次。 喂，其实民建联冇抹黑喎，其实， 啊、 即系成段说话，无论前边同后边都系啱嘅。 喂，咁啊，刘慧卿都唔止一次话佢系真系好想促成呢个政改方案通过嘅，不过佢就后屘兜翻，佢就话只要政府系摆出一个释出善意嘅方案咧，佢其实都好想香港人会支持嘅咁讲。 点释出善意方案啊？有讲好咗噶啦嘛，嗰阵时投晒票噶。咁你真普联有三鬼方案㗎嘛。定係佢諗住退出真普联啦。 我諗佢哋唔会理咩叫真唔真普联。 已经唔再理啦嘛。 唔再理。 喺、你开过个新嘅咪又系嗰咋人。 即係好坦白讲，泛民里面你有两种人嘅。一类人就坚决唔同共产党妥协，又或者唔会觉得对方会释出善意嘅。 有一类就坚决要同佢沟通。 即系如果阿 Donna 喺度在场嘅话咧，系嘛 ？Donna 之心不死，我哋希望咧佢下个礼拜帮我哋问一问刘慧卿，你系咪真系到底咧，即系觉得共产党系会妥协嘅，又或者共产党系会同泛民握手？ 所以呢样嘢啲人批评刘慧卿系合理嘅，所以叫佢过主投票攞到第二系正常嘅，因为佢原本系一个坚定天生富硬骨头嘅对抗派嚟噶嘛，佢而家系经常系主张沟通噶嘛， 喂， 包括行入中联办。 今日老老实实啦，即系中联办你都立得咯，即系好。 而家唔使入中联办噶啦 ，override 晒噶啦，而家我同中联办倾噶。 系啦，而家只系可以咧， 董建华倾。 唔系，而家应该走入边个蒋丽云嘅会客室，同佢摸摸底先，即系大家知道咗。 同建联倾， 系啦。哎，阿蒋小姐，即系其实我哋咧都系同共产党咧有得针嘅，系嘛？即系只要你同共产党释出善意，我哋民主党系可以过档嘅。 系， 但系好彩啊！呢一铺铁头 A B 人一铺夹实噶啦，我觉得民主党啊，呢、這个真系好嘢啦！即系所以上次咧老老实实，即系 A B 人出嚟呢一招啊，辞职公投夹实实乜民主党， 其实真系高 系、啊、真系真系夹到阿刘伟兴，我有少怀疑、啊、其实。 诶、欸、所以咧呢一、這个访问，即系我有， 我觉得夹到区议员系应该系得嘅。 系，但我觉得刘伟兴有少少想反 击，系嘛？ 你既然夹、 哦，即系所以佢冇渠道发声，但系佢选择去民建联嘅台度做作为一个反击。 因为好 即系比何俊仁更加系觉得应该系，即系 因为佢知道 亲向建制 系啦，花生堂同仙人掌都系唔会有刘伟兴立足嘅地方，于是佢要衰到要 借助外力，哇，都唔使借借民建联啊嘛， 咁你嗌得 at this size or the far size of the left， 哇，佢系而家去到好远啊！佢系唔可以企喺中 间，好花啊，真系， 佢一定要去到光谱嗰边。系嘛？ 即系佢觉得一去去到最左嘅地方，咁唔好啦，咁就上北京倾啊嘛。不过无乡证， 佢唔使无乡证噶，有佢车车嘅上去， 有红地毡俾佢。 系啊，即系呢啲人过关咧，有个五星上将海关嘅走出嚟，哇，同佢挥一挥手，佢架车可以直去北京。 系啊，会上到挥手都同啲建制派支持者。 系啊。你知呢条友系逢系人挥手，佢都觉得好似好光荣咁啊，系嘛？假设有一日佢去到中南海，系嘛？好多啲人揈住五星红旗，啲人讲：，哎，鸟鼠屎啊！我哋鸟鼠屎生奶啦！啊，中南海又见到个贵宾啦！即系我谂佢会好开心 啊！咁我要不得不赞，原来阿蒋丽云都有啲政治触觉，佢都感觉到啊，四方喺民主党度系俾人夹紧，即系例如佢睇到成个 agenda， 何俊仁嘅 setting 系冇阿四方份噶嘛？咁就喺呢个时候伸出呢个橄榄枝，就俾下四方过嚟，喂，上嚟我哋会客室啦，俾你曝下光，讲下你嘅立场啊嘛，等你唔好冇得曝光啊嘛。 但你觉得呢单嘢系刘四方中个招啊，因为蒋丽云中个招啊？ 一个设局，一个就踩入去， 定系还是四方设局，蒋丽云踩落去咧？ 我唔似，而家点似都点睇都似系夹实咗四方多啲。 喂，咁啊老老实实，即系刘四方有道好，有少少自知之明。屌佢点解唔请阿刘四？唔系，佢点解唔请阿蒋丽云上个 Our Radio 嗰度做咧 ？Our TV 嗰度做咧？ 唔知 佢又可以议会内外系嘛？ 系 咁啊 ，Audrey 又有份啦。 即系唔系佢有计过嘅？我谂，但系佢个计就唔系计得好深入咯。 啊，佢知道一样嘢，佢 Our TV 就冇 Q 人睇嘅。即系 佢系咪谂住攞？唔系佢谂住攞啲建制派票啊嘛？佢话俾人知嗱，我哋大家都伸出友谊之手啦，系咪？ 喂，呢招高啊！喂，何俊仁都攞唔到建制派嘅票啦，佢一次过将自己嘅政治光谱拨到去嗰边，唉，冇得定。喂，香港人酷爱和平噶嘛？呢招系嘛？一同民建联同民主党携手合作。系嘛？大家握握手，伸出个橄榄枝。喂，所有温和嘅选民都会去晒你嗰边啊？系咪？以后就有唔系蓝丝带、黄丝带噶啦。 唔系，如果我系四方，我谂唔到而家个立场可以点啊嘛？嗱，公投派，跟住佢又冇份啦。跟住啲网媒，佢又似乎踩唔到个脚入去啦。跟住佢楼下嗰啲又唔听佢讲啦，又越走越激进啦。咁可以点咧？因为佢做主张妥协噶嘛。咁佢呢一招系一招奇招嚟，其实。喂，咁我哋上次个投票会对应验咗，即系叫佢泛民过主，佢可能真系会变咗过主，就加入咗建制派。 喂，咁所以我真系唔知道究竟个局系究竟系佢 set 啊，因为蒋丽云 set， 即系呢个跳船嘅局嚟噶嘛，铺牌。 我跳得非常， 即系试下水温先，睇下我过去建制派个台度做下节目，睇下会唔会有人屌我先。 喂，但系我话时话，即系我觉得呢段片或者呢个节目咧，分分钟多人睇过 R Radio 嗰啲嘢。 即系谂住 juicy 啊！但系唔系啊，民主党个网页即刻出咗声明反击嘅，话民建联唔好断章取义吓、啊，我哋系坚实咁反对呢啲嘢嘅，咁样咁嘅。 No no no， 错啦！嗰段声明唔系刘庆子发噶嘛， 系 即系我怀疑 系啦，我头先想讲，即系民主党嗰个 page 系。加埋一隻腳落去，更加夾住佢。 系、啊， 哇！你想跳選跳籃啊？ 呢個唔係佢自己 admin 噶嘛？你要知道， 即係有阿姨出嚟幫佢澄清啦。 係，有人聞到糯味，哇！唔得，阿姐咁樣搞唔撚掂，即刻出去 check 個發聲明先。可能轉頭阿姐咧，已經 幫佢夾住佢啊！ 我懷疑夾唔到，做 admin 嗰個反而俾阿姐屌翻一輪。 咁唔緊要嘅，都夾咗啦。Damage is done。 喂，定还是应该真系走去揾阿刘慧卿上嚟啊，阐述一次佢对政改嘅立场啊？佢成日话断章取义啊， 花生啊， 我唔知 道私人奖， 唔系咁，我觉得应该要 花生就唔好啦，成日俾人闹左交。 私人奖我都代表否认咗啦，我哋可唔可以做一个特备吓 ，Our Radio 或者 Our TV 咁样喺佢嗰边？ 直情系主动踩上场插佢。议会内外啊嘛，议会内你咪揾个蒋元秋咯，议会外你识唔识揾我咧？你识唔识揾阿 Tony Choi 咧？阿 Johnny Fox 揾埋阿 B 哥系嘛？上去同佢辩论一下嘛？ 佢咪嚟啊？我系保证佢拍台走，我哋讲嘅。 呢个应该唔怕得罪， 摆定张台度俾佢拍。 我真系摆定张台度俾佢拍。即系老实讲，如果即系同刘伟兴做访， 保证人身攻击佢。 即系我觉得老实讲，即系高达我都觉得，唉，唔好人身攻击咁多口，话晒佢都系，诶，佢可能唔系嗰边嘅人，刘伟兴就真系冇得避免啊嘛。 冇啊，高达我哋都系 share 一张诶，高达俾渣古一脚踢落去嗰张图啫嘛。 嗰张好易啊，嗰张好温和啫，系咪？系嘛？仙人掌都有个高达会客室啊，民建联即个元秋会客室，即系我谂是但访问一个咧， 佢应该整翻个四方会客室啊嘛，即系招呼四方好友。 即系所有圆形嘅人唔上得，一定要四方先上得。 有咩人圆形嘅？ 咁但系老老实实，即系你如果俾你问一个问题，你要问一个乜嘢嘅问题，保证个拍台走咧？唔讲粗口啊！ 唔知嘅，好难讲嘅。啊，咪事实上佢几次拍台走嘅 record 都系 out of nowhere， 都唔系某一两句说话嘅，系成段成个过程嚟嘅。其实 你有冇睇到佢郑家富嗰次点解拍台走？啊 系郑家富冇啊，侧越侧两越埋角啊嘛， 欸、就唔系，错、欸、啦，就系唔系郑家富侧佢，佢话郑家富好放啲电话嚟侧佢， 哦， 个电话个听众唔知话嚟侧佢2010嗰啲咁嘅嘢， 系 侧侧下就啊咁样冇意思啊，嗱你如果再咁访问系嘛，咁嘅访问冇意思系嘛， 嗰个唔系一个访问嚟， 你做埋佢啦，啪个声就， 佢一路都唔明嗰边系一个访问嚟，嗰个系一个盘问嚟啊嘛，摆你喺度就接受盘问啊嘛。 咁但系犯人难啲，个反系唔可以俾人盘盘下走咗去噶嘛？ 系啊，唔系佢咪知道出事咯？我知道喂，呢个唔 Q 系访问嚟，你而家玩我啫。 但系最紧要嗰时，佢好似系做紧咗民主党主席噶咯， 系， 即系佢系代表咗个党。原来唔肯问得嘅，问得两三句，你发觉条气唔顺咧，就拍台走。 唔系咁啊，做唔到建制派嘅，建制派即系可能谂住做下啲司局长啊咁样样，司局长嗰啲都系喺立法会俾人狂片，都系继续。耷低头读稿噶嘛？ 咁我谂同刘光华好 friend 啊， 系咯？ 你睇下刘光 华，学下刘光华先啦。 俾人烧咗咁多次，有冇反咁片咧？ 系俾人掉落河，刘光华。 你谂下，俾人烧咗咁多次，有冇反咁片咧？姓名都冇出过啊。 系 刘光华而家冇 Facebook 嘅咧？ 刘光唔知道、 啊、局长可能真系冇 Facebook 嘅，唔玩得嘅局长呢啲咁嘅人可能 系 吓。咁啊，睇下次真系搵唔搵刘慧卿吓，听紧咩场合做个访问，我真系好想撩呢个拍台走， 系嘛？你又想啊？ 个个都谂住要， 我觉得呢个系功德嚟咯。即系如果我撩到，即系除咗佢之外，我谂唔到第二个人系撩得嘅。 我谂唔够啊！我谂咪要访，就咁访问咧，你问下问下咧，始终咧人心欲做咧、嗯，你会留守啊！你问到咁上下。所以放啲风 call 入嚟系啱嘅，因为啲人咧就系累积咗好耐嗰个怒气。亦都隔住咗个佢睇唔到佢嘅表情，即系唔系坐咁近到我同你而家咁样咧，唔会留手噶。啲人打佢就孖孖叉叉噶啦嘛，所以点解打上去啲人永远勇啲嘅咁解啫嘛。不过当面真系好难噶嘛，我哋又唔系网民系咪先？ 唔系、啊，而家蓝玉文我谂啊，访问刘慧卿又会留手 系嘛？而家梗系啦，自己人嚟啊嘛，同一边噶嘛。 本来有单嘢咧想第一节讲嘅，不过时间就唔系好够。第二节好，转头翻嚟。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你哋而家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陈淑庄。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到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镜会。 好。如果大家想認識一下推咪嘅人呢，佢有一個習性嘅。 我啲推咪員都幾 ok 㗎。 唔係 周深係咪又考慮。 我想講一樣嘢，有啲人推即係你想認識一下邊一個人推咪咩手法呢，你睇下幾時呢佢飛歐就知道，有啲人急啲，有啲人慢啲。 係。 咁、啊、呢而家推咪一個呢就零食特別嘅。 我哋都好多选择啦，呢度 OK 嘅。 系揾嚟搞啊，小姐。 我嗰日啊，我讲差开少少。我嗰日同咗阿周深去示威啊。 我知啊， 好耐冇去示威啦， 即系你好挂住示威。 系啊，因为由哇，我谂我大半年都冇咯。上年七一之前都已经好似冇乜示威活动。 即系九月28号嗰夜就唔计示威嚟嘅。 七一嗱，七一冇啦，七一游行嚟噶嘛。 由嗰个开始，我已经戴翻一个律师嘅面具，做翻律师应该做嘢。不过我自己又冇去示威嘅，基本上系。咁所以咧，系2015年嘅第一镬啦。 冇去示威都啱嘅，有时。 唔系，系冇威士啊！ 哦，点 嗱七一之后隔冇耐，跟住就九月啦。九月跟住就即系波澜壮阔啦，即系就成个雨伞运动啊，嗰啲唔系示威嚟噶嘛，嗰啲已经系占领啦，高层次啲嘅。跟住一嚟搞到十二月啦，咁我其实已经好耐冇试过出去嗌口号去闹人啦。 但系嗰日你又好早去到， 系啊，嗰日就兴起。其实我有个附带原因嘅，因为我老婆就去跑，咁样佢就话、 oh, ， 其实佢跑咗两三年，咁我都冇陪佢去。咁佢话今年话喂，不如你陪我去啊，话点你谂住去示威？ 如果我老婆去跑，我都走去示威。 唔系啊，我嗰日又兴起，又好似冇咩做咧。咁见到哇，林郑又有秃鹰，喂 ，OK， 不如佢去啦。 你知唔知佢张住我？因为我喺 Facebook 我睇到红头有份呢、這个台唔讲得嗰个人，要讲颜色头壳。啊，颜色头壳有份跑嘛？我话哇，呢、這个嘢喐亲都跑21K 啊，大佬呢、這个嘢都几难追嘅。即系我系咁样讲啫。啊，我估唔到我老婆即刻留言，佢话你唔同我去跑，我 你老婆又跑半马咩？ 唔系啊，个问题就系话 你跑全马咯。 佢系交化咗我个 post 啊。原本我 post 系好多人 like， 好多人留言噶嘛。你咁样讲一讲，大家都唔敢留言啦。 系 唔系陪唔陪佢跑嘅问题 ？unfriend 咗老婆咯。 我点会认你啫？即系 block 咗佢 ，block 我做唔出 ，unfriend 我做得出，但系我 unfriend 咗佢，转头自己加翻啦，咁点咧？ 冇 Facebook 私隐， 唔系个问题就系话，你话喂，大家 set 一个目标10K 跑唔跑到？喂，呢个系常人做到嘅嘢，我话 OK 啊，系咪呢个大家唔得咪一齐试下跑？ 唔系10K 就好难跑唔到嘅，行都行得完嘅。 系啦。咁但系个问题，即系如果我计翻我同佢动物园去日本动物园咧，我第一日已经同佢行咗16K 噶啦，即系第一日行咁多路。喂，咁、那个问题就系话，你一讲跑全马，咁我点啫？我应该当你讲认真啦。 半马都唔系容易嘅，讲真。 大佬啊，嗰度讲紧4-5个钟头，你不断行都行唔完啦。 唔系啊，有限时噶，你唔会行得晒噶。 系啊， 你3个钟佢就兜走你噶啦。 咁所以你话喂佢追住我，喂，做乜唔应我？做乜唔复我？点复你啫？你话你要跑全马，你 又跑全马？ 系啊，佢话你唔跑我，你唔同我一齐跑全马？我点同你跑全马啫？我行都未行到啦，你咁叻， 嗯， 即系佢系一个成日做瑜伽嘅，即系唔系一个跑惯马拉松。 但系咪？但系跑唔跑到啊？全马？ 梗系跑唔到啦， 40几真系好金的。 唔系，跟住我问你，你 唔系好金咪系超金？ 我话你知唔知 put into perspective 乜嘢叫做40几K 啊？佢又唔知，我话大概由屯门呢一间屋咧跑到将军澳咁上紧啦。 唔系你咪俾翻个路线，你咪俾翻个路线佢，唔止，冇啊，未有40几K 啊，系，sorry， 打个圈就差唔多有啦。 喂，你喺大佬啊，嗰个白马拉松啊，你已经系要话边一段青马大桥要跑到要跑到 U turn， 过咗青马大桥再 U turn 系。 大佬啊，尖沙咀跑到青马大桥，跟住就跑到铜锣湾啊。 系啊， 即系唔系玩啊，大佬。 佢话上西隧先大镬啊。 系啊，即系仲要系尾，即系尾嘅1/4定系4/3嘅路程嚟噶嘛？系跑到好攰，但系你要上西隧，隧道入边又唔通风，所以跑咗出嚟咧就好辛苦，系嘛？即系大家玩唔玩啲咁嘅玩？ 即系今年即系又出事啦，即系又有一个后生仔啊！ 据说喺 Facebook 又话佢曾经何时同过啊伟大嘅 主 席 想同啊。人民力量主席人袁利明有张相合照，咁又唔知是否人民力量支持者啦？曾经 阿袁主席需唔需要发个唁电俾佢咧？ 唔知道、啊，使唔使啊？你觉得你嘅政治判你嘅政治判断咧？ 我哋要，但你知唔知唁电有咩内容啊？ 系 三个英文字母 RIP， 定系 WhatsApp 佢啊？ 但系我唔肯 定收到。嗱，认真啦，嗱，悲伤嘢啦，唔好笑，唔好笑。 咁系，我哋唔应该笑嗰 part。我哋讲第二个话题。头先咧，我哋就有及多段嘢咧。唉，即系其实我都冇睇东方好耐噶啦，但系突然间今日屎忽痕揾 topic 嘅时候，又佢闹落东方。即系你知啊，男主席系嘛？阿蓝毓民先生喺度成日有嘢写，有嘢成噶啦。 系 一个唔过意，及咗个卢永乐。 因为你会睇东方嘅，我问下你先。 揾 topic 啊嘛。 哦，即系等睇下啲建制派有咩讲啊？ 系，即系我咧， 其实我都会嘅，因为我系会有时特登睇东方睇佢讲咩嘅。 但系有时啲言论就交到你系唔想回噶嘛。 不过系整体嚟讲，东方系流啲嘅，即系比较民粹啲咯。 即系嗱，好简单，即系 簡單抽一段係咪 佢其實真係同蘋果真係阿廢啦。蘋果其實呢以媒體嚟講呢以做新聞嚟講呢蘋果係相當差㗎嘛其實。 係所以而家。 即係佢啲 topic 好扭曲佢為咗佢要 set 佢自己個 agenda 呢夾硬我條新聞唔係咁啦夾硬砌到變咗咁㗎嘛。嗱東方日學即係一模一樣嘅。 不過扭去第邊。 係啦不過扭去另一邊啫。 喂但係真係今日唔覺一睇一睇東方。一篇係滴滴金原來係由盧永樂寫嘅。 滴滴金寫好耐㗎啦。 我真係唔睇㗎我老老實實。即係呢篇咁嘅。 佢咁嘅立場都好耐㗎啦。 喂大哥啊我唔知呢篇嘢收唔收稿費。如果你係純粹就話我要爆個地盤。 你講下篇嘢講咩先啦我有喺手你想唔想講下。 其實我想讀。 我讀啊。你讀啊。 好。 你讀啊。 好。好 我哋有吧。 参与占领人士或者已经幻想呢妄想自己乃大仁大义的化身。纵使经常逻辑紊乱前言不对后语但是觉得总是不是问题的因为部分传媒呢必须美化其言论然后指为广传。他讲的什么呢其实就讲的苹果。即是觉得有些人讲嘢胶胶地呢都是有苹果吹捧是吧大家就在 Facebook share 就觉得他是大仁大义啦。咁但老老实实即是以卢永乐君的水平。在东方写啲感春嘅嘢。 喂呢篇文真係都几冇 substance, 讲真 的。啱啊呢、這个就係、 是。係斋闹囉其实係。佢冇冇 斋闹都冇 substance。我话一个人譬如我话刘慧卿喂你民主立场唔坚定喂呢、這个扑街讲多我做。呢、這个女人声大夹我呢、這个女人又唔讲人讲粗口。好多 substance 㗎嘛。喂呢篇嘢呢闹人完全冇 substance 㗎喎。佢仲要差唔多有半篇呢 call 咗曾伟雄。讲嘅嘢， 系啊， 警务处主任曾伟雄， 佢啲系典型呃稿费嚟噶。佢成篇嘢后半橛就系、是、即系将曾伟雄讲嘅嘢写翻一次出嚟咯。 喂，老老实实，即系咁啊，系啊，顶你个肺！呢篇嘢你话喂冇钱收嘅，纯粹呃稿费。哇，我都要睇下个老总系边个登唔登啊？呢啲咁嘅嘢，喂，私人奖都唔登啊，话是话。 系，当然啦。 Anthony 做老总啊，都唔会俾呢个品登啊，大佬，你仲要话东方？系嘛？正义传媒，我哋冇得个名系。 有骨。 正义传媒唔得唔得，我哋唔做呢啲嘢。喂，仲要你喺度讲哦？有人话政府喺度 organize 一场政治公关 show、嗯。喂，其实我觉得啱嘅，因为点解啊？你个人都话要预约拘捕佢、嗯，但系约到佢去，你又唔捻告佢，咁啊算点咧？跟住又要人孭保。 嗱，唯一一个 point， 我觉得咧有啲少少道理嘅，佢话。一啲主張公民抗命嘅人咧話咧，嗱我哋咧後來俾人拘捕咧，我哋係會認罪㗎、嗯，即係我哋會自首啊咁樣咧。咁而家就有少少似乎係有啲模糊嘅呢樣嘢，即係其實都唔怕開名，例如戴耀廷。其實而家佢諗住點咧，我唔係好肯定啊。 你係知道佢唔肯定點啊？ 初初佢講佢話我哋唔會抗辯嘅，我哋會認罪。咁但係而家佢會點咧？咁可能好多人勸佢唔好咁做啦。即係懷念都係你帶領得嚇、啊，你而家都係。唔好认吓，有咩嘢都去到最尾判你有罪先有罪，即系可能系咁样，可能系改咗少少嘅呢方面。 哦，原来呢一方面，原来佢同阿黄仁达一样嘅。 黄仁达 吓，即系做咗，我哋又唔应该认嘅。 系黄仁达唔同，黄仁达净系指控其他人嘅，佢话见到村长嘅。 咁我哋见到高达，咁点算咧？ 咁戴耀廷冇嚟话我见到黄仁达噶嘛？ 哦，系啊，但系佢都 冇屈第个，你冇屈第个，你发起人嚟噶嘛？ 是咩？原来 除非即系，除非戴耀廷话呢个系雨伞运动，唔系占领中环，唔关我事，得唔得？ 佢系咪讲过咧？ 我唔会啊嘛， 喂喎，我好似见到个访问，佢曾经何时话开始呢个就已经唔系占领运动？ 系咩？ 佢唔系占领中环，呢个系雨伞运动。我冇记错， 咁犀利？喂，咁 记错系啊？ 如果戴耀廷都讲，咁真系快啲唔使攞跑。 咁我而家都冇攞跑啊！ 系咁啊， 即 系 起码唔会好似 走 军咁，系唔系？佢起码唔会自己派咗彩先，因为呢件事吓仲未落嗰 coffin nail 啊，仲未一锤定音， 走快噶啦， 即系只要戴耀廷一宣布咗嗰单嘢，唔系雨伞运，唔系占领中环， 唔会嘅，即系好核突啦，我觉得咁样。戴耀廷唔会嘅，我要劝佢唔好咁做。 你劝唔劝得到佢咧？ 唔知啊，有人会劝噶啦，系嘛？ 我相信你劝得佢。 我并不认识戴耀廷嘅，所以系佢唔会有机会同佢讲嘅， 系嘛？好啊， 唔讲唔讲，讲开呢个正 角落啊，我差得太远啦，啊，继续讲紧啦，继续闹紧卢奕乐系。 喂，我唔即系虽然话实呢条友系转得太好耐，但系唔该写文，唔该高水准少少。 嗰阵时咧，其实佢2012年选立法会港岛区嗰阵时咧，佢，喺选举论坛咧系赢到好多掌声嘅，仲 系 佢一句天下为公。即系就道出咗呢个民主嘅真谛，好多人为佢而鼓掌。 我冇记错。 咁今天而家就写一篇咁嘅文出嚟，即系变咗彻底嘅建制派打手，即系好唏嘘。其实 佢自己有冇谂？佢谂谂住选，我唔知道。佢好似上次选已经系惨唔知拐杖出嚟选就 系。我听人讲佢身体有病，所以而家应该系条命系紧要啲。所以基于咁嘅原因，就有一个立场嘅转换。 哦，咁唔得，呢啲人我哋要加许下佢， 加许 系 唔得，我哋只能够体谅，唔系加许。 我净想加许啊， 点加？ 因为呢样嘢掩，即系呢样嘢咧 imply 咗咩咧？如果某人突然间转换立场咧，可能咧佢身体有问题吓，其他人我哋应该体谅佢。 咁咪体谅嘅啫，唔系加许嘅真系。 诶，算啦，冇所谓，我错，我错， 哦 okay， 我仲想话因为佢而体谅一下蓝毓民添。会唔会佢又身体有问题？ 体谅咯，系啊，唔系加佢啊嘛， 突然间 要佢 咁呢啲人又唔加佢得，又唔体谅得嘅，呢人只有打柒佢。 唔系你咁样转咧，先至系对成件事嗰个伤害性先大，大佬 系咩？ 你又拿住呢边啲料，又知道呢度啲嘢， 佢冇乜呢边啲料嘅咯，开始 你又啊咁当然啦，你又有呢边嘅光环，跟住你再去用住呢个光环去做一件咁嘅事去搞破坏嘅时候，喂，你嗰个杀伤力真系好大嘅，正如佢自己所讲。对泛民主派最大杀伤力就系我，即系咁啊嘛。 喂，咁大佬，实唉，即系呢人就此人都意义啦，系嘛？过咗 唔系意义啊，卢永乐就意义啫。另外嗰个本土派头头嚟嘅自称， 嗰个本土派首领嚟嘅，依家本土都勾啦。 本土都勾， 本土都 建国派， 建国系啦。 呢、這个我哋讲咗啦，上个礼拜。 而家学校都要建国嘅，大佬。 阿Tony话唔只要建国添，即系要一个政纲嚟 set up 呢个大东亚反攻大陆，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跟住好快就会统一咗地球啦。其实 系呢个嘢打麻雀嘅时候都讲过，马草嚟讲 系啦，建立地球联邦军可能会 唔系啊？佢成日话要建设反攻大陆。咁但系问题，大家只系鸠鸭背啦，大佬。 佢咩嘛？ 啊佢 国民党， 佢蓝营噶嘛？ 系蓝营噶嘛？ 佢蓝营讲呢句说话系，喂，大佬呢啲叫根正苗红啊！你黄毓民又讲呢句说话啊？ 黄毓民都系蓝营噶。 佢话佢自己系啫系嘛？ 但佢而家个论述系 唔系啊？佢而家论述唔系， 佢即系转得好犀利。 系啊， 一时又爱国爱得不得了。 佢话蓝营抵死噶呢次， 跟住一时又变咗搞本土论述，即系。跳得好犀利，一时就社民主义者吓， 系啊，嗱呢单嘢又冇办法唔讲，今日正义传媒嘅头条，唉，系人都知琴日渣打马拉松系香港一年一度嘅盛事系嘛，即系你知道肥佬礼黎智英啊，绝对揾呢件事嚟大做头条啦，哎，但系咧正义传媒就啱啱唱反调，诶点解啊？因为跑马拉松好多都拎住条黄色丝带，拎住条黄色 banner， 咁冇计。你啲人要跑，我冇办法唔报你，影到你啲相，我对我主子唔忠诚系嘛？于是煞有介事啊，整单 cut 走咗呢单嘢， 直情系当冇发生过。一系就泛民叮走千六万市民埋单，唉、哎、呢、這个真系简直系同呢个咩啊？嗰个日以继夜夜继日嗰个嘢叫咩名啊？ 黄国兴， 黄国兴哇，同一鼻孔出气， 系啊， 一日话就话泛民系嘛，要拉布叮走千六万， 嗯、 喂大佬啊！你点解唔讲下？点解唔嚟开会嘅？嚟去咗边咧？蓝毓民议员去咗边咧？系嘛？ 嗰啲唔会讲。 蓝毓民议员咪餐餐唔嚟开会嗰啲咯？拉布又唔想关佢事，表决又唔想关佢事。喂，大佬啊，人哋做咗个统计啊，最 佢一讲真系会踢爆毓民。 咁啱啦，毓民踢爆黎智英，佢又踢爆毓民系嘛？佢咪就一个帮完东方契弟啊？喂，即系你需知道系嘛？毓民咧，即系当选为一个系嘛最想佢过主嘅泛民，唔、单止，同埋系一个最唔中意表态嘅人。 唔系啊，毓民又褪咗几次噶，好似而家又话要拉布噶嘛。但系佢本来系奉行呢个议会三不政策噶嘛， 我 不投票、不出席、不论政，唔知系咩，总之就系佢乜 Q 都唔做啦。 咁佢啲助理做咩嘅咧？ 佢啲助理咪好咯。 阿近 咁咪唔使做咯。 阿近真系翻嚟讲两句啫，咁样阿近真系唔使做嘢噶。 系啊，你都唔使论述啦，你都唔投票咯，又拉布，乜都唔使做。喂，议员助理大部分都系协助个立法会议员做啲 research 啊、政策研究啊，帮佢写篇稿啊，等佢读噶嘛。 又等我爆下嘢咧。据说啊，某议员咧有个议员助理咧，好似电脑咁噶。即系你问佢几时几时咧，倾过边一条法案啊，几多票对几多票啊，乜 Q 佢都知嘅。咁个议员咧，个议员就冚唪唥都系问呢个议员助理嘅啫。 姓陈噶嘛，姓陈， 我唔讲得啊！你有冇撩我？我唔讲得。不过咧，即系我觉得呢、這个呢位呢个员工，你问我俾几多钱，应该即系应该俾几多钱请。我就要问你，你系应该将你份议员薪金同佢对麦啊，差唔多。 我梗系唔会啦，彩女有味啊！彩女三汪， 屌你咪呢个唔系钱紧嘅问题，而系我问你，如果有日呢个人话唔嘟，咁你点样算咧？系嘛？即系你嗰啲议会文件又唔识写，又唔想写，又费事写，咁如果人哋要拉布，你嗰啲嘢又唔识讲，咁咪冇人通水俾你系嘛？咁成个议员办事处又唔难瘫痪咗佢，咁我问你，你系咪要同你份人工同佢对骂先啱先？ 系。拆我，其实应该拆用， 即系写翻几多字拆嘅， 系啦，有 quota 咯，应该系跳巴，跟住 屌你咪 跳巴写够咗份稿， 起捻马都拆一半俾佢， 系一半咁多， 哇，大佬啊， 拆三分一啦， 我冇咗你做唔成啊，大佬，即系嗱，我就出个头， 唔系啊，要选噶嘛， 咁啊，某人就唔选得嘅啫， 我吸票机嚟嘛， 因为某人系佢着拖鞋入立法会嘅。又即係又即係個樣又唔太個似出嚟選嗰種係嘛？佢係依靠某人出嚟選㗎嘛。 嗯。 如果唔係，佢自己做緊咗立法會議員啦。你啲公共政策邊個夠佢熟啫？係。係咪？即係我都曾經 話。喂，而家議員應該唔使熟公共政策㗎，我覺得。 啊，咁係。即係藍議員俾咗個啟示我哋，即係只要你支持本土派咧，基本上你係唔撚使識嘢。即係翻去。 嘢都唔使講，票又唔使投。 依、這个就真系真系倒下乱，真系唔想再做嘢啦，系嘛？嗰啲乜嘢议事委员会都冚唪唥好似唔出席咁滞咯。 其实佢点解？我哋尝试分析一下佢先。你觉得佢点解要忽然间行嗰条三不政策咧？即系有乜好处咧？ 我其实系觉得佢系越嚟越明目张胆话俾人听，我而家就系即系亲建制啊，又吹冷仗啦。即系佢系好明目张胆呢样嘢嘅，只不过就话即系大家心碎。 我就系谂唔明呢样嘢啦。咁你因为你揽个本土市场好多都系啲。比较激进嘅民主派嚟噶嘛？你点样自圆其说啊？解唔通噶、哦， 佢都冇谂住自圆其说咯。佢谂住有一日话俾人听，系啊，我就系帮阿爷托大脚阿吹咩咁。 系 咁，你成班人唔捻。 唔系你喺东方度讲，你都仲勉勉强强啦，佢讲得通啦。佢话：，哎，我喺嗰度做啫，我收佢钱啫，我唔系讲佢嘅嘢啊嘛。虽然其实集都系， 集集都系屌紧黎智英， 系啊， 你冇分别嘅，其实系。 咁但係你呢个勉勉强强都讲到即係讲到叫有个解释。喂但係你从来都系主张议会抗争叫人投票俾你选你入去就系去搞事。嗰时佢第一次选就系去搞啊周任权啦。跟住再选就选入去选入去我就拉布又拉冧三司十四局又拉冧乜乜。 系个正职嚟嘅。 喂咁而家咩都唔做布又唔拉即系转晒喎。 呢啲嘢我哋要问文教，要问文院长， 即系专心搞革命，系嘛？ 专心搞革命，我又第一嗱，我睇唔到佢点样筹钱，第二我睇唔到佢点样建立城邦军啦，系嘛？咁你点啊？搵啲小口差去打仗？ 系，佢啲城邦军去晒投票俾佢， 佢城邦军 七千几票， 咁喂大佬啊，你差人走去烧刘光华唔系办法噶，你话事话。 佢哋而家改咗喷字啊，而家最新抗争策略就系周围攞啲喷漆，周围喺度喷咯。 喂，但你喷啲学校都无补于事噶。 我喺好多地方都见到啊，其实因为我闻到好大阵天拿水味，因为佢哋有啲人喺度抹紧咧，佢哋喺啲隧道度喷咩？天滅中共啊！唔知系咪法輪功噴定系佢哋噴啊？ 唔係法輪功，只係噴銅鑼灣嘅啫。 真普選嗰啲，我諗應該黃絲帶 嚇，佢會噴。 建國嗰啲就應該佢哋嗰啲咯。 啊屌！真係會唔會有人陷害佢哋咧？即係佢哋咁愛國係嘛？ 係咁樣陷害翻，我真係諗好難想象喎。 喂，你哋啲城邦軍唔夠膽走去學校門口度噴大字報咧，我噴咁樣啊嘛。係佢恃住有人撐腰。即系我真系觉得佢越嚟越似第一唔选，蓝毓民唔选。第二就系我真系觉得佢系酝酿紧，突然间有一日，即系我觉得香港都系冇得救。即系与其冇得救嘅话，不如我系托阿爷大脚， 即系同埋佢似系啊，佢唔系唔系，但系唔系真系，因为我真系觉得香港冇得救啦。我哋改为同阿爷沟通，我唔系行紧呢条路，即系唔系行紧阿四方嗰条路。佢系纯粹我一手就系抗争英雄，但系另一手其实我就背后即系斗下人工啊，攞下着数啊，企喺林郑后面做个 V 字手势 say hi 啊咁嗰啲咯。都系喎， 你冇黑佢人格？ 咩？嗰张相嚟嘅咩人格？ 佢好憎林郑嘅系嘛？佢一见出林郑一定闹 Q 佢。 系咪？一讲完就有人贴翻嗰张相出嚟啦，即系唔系冇黑你嘅，有相为证。 唔系，如果讲到呢度咧，其实我好戥阿路比南担心。 系， 即系成个成个普罗政治学院全部嘅黄毓民支持者，我最尊敬就路比南噶啦。 系点解咧？因为佢明灯， 唔系因为佢真心。 系， 因为他真系真心。即系当有一日，系林毓民真系觉得要托共产党大脚嘅时候，咁我问你，老美男你点？ 佢真系唔选，咁佢个区个席点搞咧？会唔会过档俾阿过计俾阿黄仁达咧？ 呢、這个咪就系曾即系 但黄仁达好大镬喎，而家佢上次、 哦、 上次两条罪入咗一条咧，而家律政司又要复核佢嘅刑期。 哎呀，你啊咁啊，唔觉意又辣到阿光头达，咁你又讲一讲，如果佢真系复核刑期嘅话，你觉得即系会加重刑期？是不是一家要加监啊？ 嗱，如果按例计咧，第一次犯非法集结，因为佢冇案底噶嘛，其实都系判罚钱系啱噶。因为呢个上一次上诉咧， 啊， 2011年嗰单人民力量嗰单咧，即系阿陈伟业同埋阿黄毓民嗰单咧，两个最尾都系改咗罚款，由缓刑改咗罚款。 因为佢 咁，所以其实系案例系冇错嘅，其实。所以律政司上诉，我唔知佢点，即系佢夹硬搞佢啫，其实。 哦，咁即系佢最多都系佢五千就已经系 maximum 噶啦，而家系嘛？ 而家系罚五千就好似 系咯， 好似系罚五千。 佢有冇得就系话，诶、哎，律政司话觉得要加重刑罚，我哋罚佢500万得唔得咧？ 咁唔得，咁唔得， 即系钱银唔系一个唔系数目嚟嘅， 唔系个数额个问题 吓。 佢同埋佢如果要去加刑咁啊，梗系讲叫佢坐监啦，梗系唔系讲紧即系罚多啲钱啦。咁但系有可即系有可能会加钱都唔出奇嘅，我觉得。 咁你觉得加到几多叫适合咧？ 咁就好难讲啦，罚款好难讲嘅。唔系罚款系即系以刑事案嚟讲系最轻嘅判决，即系嘅判罚方法嚟嘅。 嗯，哦，即系最轻嘅判罚方法咧，所以你就唔系想罚死佢，于是咧个阿掹就唔系一个重点啦。 系啦，系啦，因为佢犯嘅非法集结啊嘛。即系一般唔系定额罚款或者系嗰啲一定要罚款嘅嗰啲恶控罪嚟㗎嘛。即系例如我罚你间公司唔跟某啲牌照做嗰啲嘢，咁嗰啲就真系罚钱嘅。咁、佢就一路加上去，你犯完再犯，犯完再犯，咁我就罚你多啲钱。咁、我就真系个罚款个额嗰度睇得到你系即系反映咗你犯嗰样嘢嘅严重性啦。咁、但系呢啲就唔同，呢啲普通刑事控罪咧，罚钱就系本身系最轻嘅，其实判得。 哦，咁即系阿德华，如果我觉得你唔啱咧，就应该罚你，即系佢就应该系上诉，就系讲紧要罚你坐监。 可能系咪坐监？系啊。 咁但系 或者系第啲嘢咯。 即系呢个人又系 社会服务令啊，诸如此类嗰啲咁嘢咯，可能系。 哦，喂，嗱，咁咪有个阴谋论，我纯粹系交噏啫。会唔会呢一镬咧，就系夹硬判罚佢一样重啲嘅嘢，即系唔系罚款，可能系一个监禁缓刑，又或者系社会服务令，就系、是、迎接佢跟住嗰五啊几个光环咧。即系下一铺，喂，你再嚟又唔系初犯噶啦嘛？ 嗱，我冇呢个阴谋论，因为咧，佢喺边个法庭嗰度咧，我知嘅。 系 咁，嗰个官系出名判得轻嘅， 系 从来都系噶啦。 系 即系不论政治案也好，普通案也好， 嗯、 即系呢个梗噶啦。咁所以我觉得系冇系冇乜阴谋论喺入边嘅。实际上，你要去到操作到要去到裁判处嘅法官咧，我系唔 buy 嘅，完全呢一刻完全做唔到，我觉得， 嗯， 暂时都做唔到。 终审庭咧， 嗰啲更加啦，嗰啲更加啦，低级啲容易啲控制咁啊，理论上越高级越难控制咁啊，理论上。 O、okay. K， 好啦， 即系呢一刻你 as of 呢一刻咧，香港暂时都仲有法治嘅。 咁我哋希望南洋达同埋南毓民咧，吉人天相啊！我哋香港嘅系嘛建国大业，仲靠咗两个人系嘛？我哋转头翻嚟第三节休息一阵。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啊！HKP.com 好特别，我是萧阳元。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镜馆。 嗱呢次精咗好多啦，嗱呢次飞欧慢咗好多，嗱出边有听我做节目啦，非常之好。头先咧，我哋同咧撞到院长，我同个院长讲开，喂，如果有日咧，阿教主真系突然之间话俾人听佢转派支持共产党， 加入共产党或者 吓， 系、啊、跟住你个问题系话系啦，佢嘅支持者例如 老美男 会唔会精神崩溃咧？我第一时间答你系唔会啊。 点解咧？点解咧？ 因为佢一定系谂到一个解释俾佢，就系话，哎，唔系嘅，佢今次即系有原因，一定系佢咁样加入法，一定系为咗加入去内部，从内部将佢破坏。 你 都唔明咩叫教，你都唔明咩叫忠实支持者。忠实支持者系打从个心底里真系相信佢哋做紧嘅每一件事都系为咗抗争噶。 你个转态之前 咧，所以咧系，所以系不能够验证嘅呢样嘢。 阿院长，唔系阿教主会唔会亲自啊拨个轮俾阿老美男交代完一切先咧？ 系咁，梗唔会啦。佢会节目讲噶嘛？你冇听我节目噶？ 哦，哇，咁哇，咁都好扑街啊，大佬！老美男跟咗你咁耐，唔电商飞系一个私人电话啊？你有冇曾经何时同我教主通过电话？ 冇，我唔识佢嘅。 我有， 系啊，你跟过佢噶嘛？你嗰时同佢做 My Radio 做 系啊， 做踩场噶嘛？ 踩场啊，踩过一铺噶，真系 一次啫咩？一次啫。 做过踩场，做好多集，但系喺佢出走美加嘅时候， 系 啦，即系有时啊，同阿陈伟业亦都有同过阿马苏黎，但系就同阿教主去做过一集啫。但系真系突然间电话见到黄毓民来电，即刻精神为之一振。 系， 我而家都我有个电话。 咁佢打俾你系做咩啊？ 讲我有啲人问佢，我 WhatsApp 问咗佢，佢打电话嚟解释翻究竟佢讲过系一个。一即系成个古仔系点？大概就好似系纳粹第二次世界大战嘅时候，有个唔知神父啊，俾人捉咗之后，咩奇怪讲咗大堆嘢咧。而家唔好记得古仔，因为我引用个古仔嚟辩论。 咁犀哦， 唔系老老实实 特登打俾你讲呢样嘢， 好捻认真， 咁神奇喂， 真系好捻认真。即系我即系嗰时时为二零一一年啦。 哦， 大家都系跟随紧教主嘅日子。 系， 我相信 2011年我唔系，sorry。 你咁捻做清醒嘅 花生油， 我相信啊院长都系仲系跟随紧啊教主。 2011年嘅头定尾先，2011年头就好似分裂咗噶咯，啱啱 中间过后啦。 咁分裂咗咯，四零年我记得好清楚。 咁但系分裂咗都唔系，我唔知啦。其实哦、，anyway 系嘛， 咁咧 好，我哋翻去啲时事话题啊。 好啊， 好。 今节咧，我哋讲啲好 heavy 嘅嘢。例如讲啲咩 heavy 嘅嘢呢，去片唔该，借钱嗰单嘢。 喂， 系、hey, 你好啊，我做银行噶，依家有个低息物业贷款计划可以帮你、啊。 O、okay、K，、啊、电话 call 借钱20万，债变250万。电话可以乱听，但钱唔可以乱借。明爱向晴轩过去3年收到128宗有关23线财务公司物业贷款同中介费嘅求助，单系上年已经有87宗，平均月入10000几蚊，30%系因为赌，10%系使大咗，20%系失业同入不敷支，所以好易落打。 佢哋本身想搵一啲低息嘅贷款，或者系想做一啲债务嘅重组，令到咧自己咧可以真系唔使还得咁辛苦。 100几宗个案夹埋借咗超过1亿，最离谱嘅系有个40几岁嘅商人，本身争人20万，应该都搞得掂嘅，但有日， 喂， 系、hey, 你好啊，我做银行噶，依家有个低息物业贷款计划可以帮你、啊。 谂住可以轻松啲搞掂啲数，上到去发现系中介，跟手就俾中介转咗去财务公司，但因为中介费劲贵，搞到借极都唔够冚。前前后后经过5间中介去借，条数由20万滚大到250万，仲未计息添。最后咪唯有卖咗间居屋还钱咯。根据法例，放债年息高过 60% 就系犯法，但中介费就冇规管，所以啲公司走法律啦。变相债仔份本金要借埋嚿手续费至够钱，但息都唔平噶，年息成13%至46%。 每一宗咧系收紧11至30万嘅中介费用。咁啊，当中我哋求助案里边咧最高嘅中介费用咧系讲紧系90万，系讲紧涉及370几万嘅物业贷款。 佢哋话啲中介咁做等于行骗，要求政府加强监管啊！ 喂啊， 呢单 其实我都成日收呢啲电话，你有冇成日收到？ 因为呢买电话的时候一定要跟一个$48的唔知增值服务。 嗯。 我用緊嗰间电信公司呢佢就 offer 咗个 plan 呢係可以帮我 scan 晒呢啲电话嘅，就真係。 咁开心。 係一个都冇。 成日都有呢啲电话打嚟㗎。一打嚟先生我系嘟嘟银行㗎、 啊、 做緊个低息贷款。 要20蚊。 係呀跟住我就。 真係损晒囉。 我跟住讲到呢度我就唔得闲啦 ,sorry。咁啊，吸时桥，所以 其实我预咧，大家可以就住呢个话题。 点解我会听呢啲电话咧？系因为我成日惊自己间银行打嚟，可能佢话俾你知，喂，有人碌紧你张卡，呢条数系咪你碌噶？咁会提你噶嘛？你碌啲大额嗰啲贷款，唔系碌啲大额嘅卡数嗰阵时， 你试过你试过银行打俾你就因为呢件事？ 系，你银行会成日打过嚟噶？ 即系你系唔见嗰张卡？ 唔系唔见，即系佢会特登同你 confirm 你碌啲大银码，佢问你系咪你碌嘅、哦？ 即系你碌嗰单，佢就打 double confirm 你。 系啊系啊， 中银会咯。 系啊，我间恒生咯， 唔系间间会。 中银我就唔知啦， 碌咁多次都唔会。 系嘛 ？OK， 苏 但系你曾经何时人生系借过呢啲钱咧？ 冇，一次都冇。 我借过啊。 系。 系。 点解咧？ 十年前啊。 系，争落赌债。 唔系，我唔会啊！纯粹系因为你会觉得，因为点解咧？我系用汇丰用咗好多年， 嗯， 咁当然嗰啲电话就唔系头先啱啱讲嗰啲啦，即系唔系大耳窿嗰啲啦， 系， 佢系真系打嚟 sell 你，喂有个咩低息 package 点点点， 清卡数一笔清， 唔系，其实我当时谂都唔系，我想去旅行， 系， 跟住佢话 先使未来钱， 系啊，佢就话俾你听，系啊，你可以套现一笔 cash 去咩旅行咯，跟住每个月还几多钱啦，咁我心谂哇系抵，十年前啦讲紧，话得掂。咁我真係借， 但你嗰陣未做嘢㗎嘛，嘛读緊书 啱啱开始做嘢冇耐， 嗯， 因为我英国返嚟冇耐，咁环境唔好嘛，读音乐更加唔咩啦，咁但係问题你环境唔好都等于唔等于唔使使钱㗎，你都要使钱㗎嘛，咁我问题就係话哎突然间想去旅行啊，沟条女唔得喎，要借下钱先得喎，係真係借个 嗰个唔系老婆呀， 嗰个唔系我老婆呀，我屌哎仆街领咗嘢cut 咗呢段佢。 又唔系 live 呀哥 ,cut 咩呢喝大两杯呀、啊、酒后吐真言。 屌你太熟口。咁个问题就是、即系唔理啦系咪咁但系当然我唔系比较钱嗰啲啦。咁真系一个所谓叫做一个 package 呀，即系一个真系佢真系低息嘅。即系真系你觉得借咗等于冇借一样嘅。即系总之你讲 嗱，那個美妙嘅地方就喺度啦。你嗰個堅啦，好多而家個陷阱就係咁啦。你講到點好點好，你上到去簽嗰份嘢唔係咁噶，大佬。 我真係冇聽過呢啲咩。 唔係因為我點解知咧？我自己冇借啊，但係我有成日做啲義務法律顧問，好多呢啲求助啊，簽過好多次噶啦。即係簽完原來中間嗰個介紹費，無論申請成功與否，都掠咗你5-6萬先嘅。 咁但係你点喂我搞唔清个流程。我以我估 佢会同你填一张好似 application form 咁嘅嘢。跟住就话嗱我而家帮你做呢个申请，帮你想做借100萬，我帮你我哋而家系中介公司帮你借，帮你向其他贷款公司去借。但係呢不论成功与否呢，即系好似 agent, 不论你买唔买啦，总之你签咗我就收你钱。不论你成功与否都照收你手续费嘅，就喺你借个银码里面嗰度砍。咁所以呢你开头听你觉得嗱我借100萬你帮我借得到返嚟，我又冇物业又冇成嘅，例如又或者我可能係有啲按咗几次居屋啦，都你都帮我搞到返嚟。 按几次 咁你借咗100萬，咁你收我5萬我觉得好合理啦。咁其实好多呢整完呢根本申请唔到嘅，跟住转头俾个理由你咋嘛。话唔得喎，你嗰个做唔到喎。但系呢个都要照收喎，咁跟住咪追你嗰5萬咯。 唔系，但系如果我咁样，我会即刻问咯。喂，咁你收嘅收费几多先？ 系， 咁你冇理由话你问咗你可以唔答噶。 我见到比较流行啲嘅咧，就系唔系都睇下你个银码借几多钱，佢都系百分比计翻出嚟嘅。 咁你屌你， 即系其实嗱，原本如果呢条友例如真人20萬，咁佢可能我唔知佢点搞啦，佢可能走去借100萬。咁佢嗰个佢俾人收个中介费就好多囉。滚咗几次之后变咗250萬，呢个真係好大喎。呢啲唔系法例问题嚟㗎阿哥。 即係呢啲我会第一件 事。大家明唔明啊，我讲多次。呢骗局嚟㗎戇鳩。 因为老实讲，如果真係唔系正经银行。 仲要改法例，我见到条新聞话你咪白痴㗎。 你以为你以为改完法例会冇事咩？又兜个圈，又整第啲嘢俾玩啫嘛。 因为好坦白讲，即系呢啲人个客路咧，就唔系真系同银行借到钱嗰啲嘢， 系 即系借到钱。 通常都系呢啲，因为借唔到银行钱， 系啦， 所以先会有呢啲嘢嘅。 系啦，即系假设你个信贷评估系好差，又或者你真系搵唔到钱，而系你借一个自己搵唔到嘅钱， 系冇错。 你好多时呢啲急嘅时候咧， 嗱个骗局成功嘅地方就喺呢度啦。因为 suppose 你唔应该有嗰个钱嘅，例如你而家可能屋都冇，佢同你讲可以帮你借到200万翻嚟。喂，咁你谂下谂下，跟住、 啊、 你计计下口位有数、啊，或者我走佬都有数、啊，好、啊、多呢啲噶。 你就冇谂住 借钱嘅人都好多蛊惑嘢嘅，本身都自己都，当然嗰边就系食住你呢样嘢，就去帮你设个局俾你踩落去啦。 咁但系呢啲借钱啊，通常都要有个所谓叫做 reference 嘅人嘅咧，即系问下你啊，即系 我谂通常都冇。 哦，即系总之你俾咗身份证系借钱俾你噶啦，叫做 佢咪即系 call call 捉到你上去，跟住咪可以同你搞咯，开始要你签呢样签嗰样咯，类似系去健身啊，去美容啊，跟住总之有条 sales 捉住你，跟住同你签一大堆嘢，十年合约咁样，类似系咁样咯。 喂，咁但系就好戇鳩啫，即系你自己问人借啊借。 但系同美容嗰啲真系有啲唔同，呢样嘢系有个诱因，因为你谂住有好大嚿钱翻嚟。你谂住跌一嚿落去冇问题嘅，谁不知呢就系嗰个骗局嗰、那个诱人嘅地方啦。 但系老实讲，即系你如果你可以借一个你还唔到嘅钱，人哋一直借俾你嘅，屌你一睇呢啲系大耳窿啦。即系你又突然间， 啲人系知系大耳窿，但系冇谂过佢系系喺手续费嗰度或者其他嘢嗰度骗你啊嘛。最屘嚿钱可能系唔到手嘅，嚿、哦、钱唔到手噶，跟住就追你中介费噶啦。即系你借100万，可能收佢30万中介费，跟住你30万都俾唔到，跟住我就告埋你添，跟手。 即系跟住我就欠 一 条100万 噶，我睇住有啲律师楼系夹埋咁做噶， 咁犀利。 系啊，商业社会系充满呢啲咁嘅诈骗陷阱。 喂，咁但系老老实实喎，咁 呢啲唔系法律问题嘅，所以其实 到头嚟你一毫子你都收唔到，佢系仲要告 Q 你，咁佢赚啲乜嘢咧？即系你系喂，老实讲，呢啲钱你唔会还到好多期啊？ 佢攞晒啲资料，知你可能有屋。因为告赢咗你，例如你而家可能有屋，你争我5万，咁我可以钉你契噶嘛？我告赢咗你， 如果争 系嘛， 争五万都要俾人钉，其实大粒 嘢。系啊，咁你跟住你咪唔想俾人钉，你咪焗住俾佢咯。咁咪甩到你咯，唔系好难嘅啫。 嗯，即系假设嗰啲人都要有啲抵押啊。 即系呢个系香港嘅嗰呢啲所谓嘅财务公司财仔成日玩嘅游戏嚟嘅呢个。 嗯， 即系当然睇下佢玩嘅系玩边只啦，佢可能系玩九七十三龟，即系真系赚息嘅，咁咪成日搵条友行你咯，可能即系好似去澳门借完赌完赌输咗， 钱嚟嘅， 搵几条黑社会夹你翻嚟签间屋俾佢咁噶嘛，我见过啦呢啲。 喂，咁 你上律师楼签约转让俾佢添啊？ 喂，佢哋唔使买船飞啊，佢哋唔使食啊，大佬系嘛？好难搵嘅呢啲钱， 所以咧，即系呢啲嘢真系要呢啲嘢真系要自己小心，冇办法，冇得防嘅基本上。你一有嗰、那个，你一有嗰个需要，你走去搞咧，就中噶啦。 最好唔好先俾落钱啦，即系老实讲。 所以点解最尾都系你唔系银翻银行，或者搵翻啲大公司，你搞唔掂啫？因为真系好容易俾人呃噶嘛，你唔知俾人搞几多手，转几多次。 所以而家啲广告咧，就系、是、因为你啲人咧咁多街数搞唔捻掂。 你唔觉得？你唔觉得街上边嗰啲呢啲借钱嘅广告系好多，多得好紧要， 系多得好离谱。是香港才是这样的，即是我不明白为什么借钱这门生意是香港才有的。 我不是说他们全部都是刚才我所讲的骗局，但是 多数都不 是。但是真的很多香港。 即是你贴街招啊，在街上见到那些就很多都是，但是你在电视见到那些就很多都真是息口真的不高的，老实讲。你有时真系一个睇唔开，一个唔留神，唔系我去旅行喎，咁啊死啊！即系你要知道系嘛，即系讲紧而家嗰啲咩财仔广告啊，冚唪唥都系针对啲啱啱读完书啊冇乜钱嘅人，佢又有即系佢又有钱要使，系嘛？但系佢又冇嗰个钱使，借住翻嚟先咯，系嘛？ 唔系啊，你有屋佢就 target 你间屋噶啦，其实thank you 你间屋。 好彩，而家唔需要借钱。 系啊，好大镬噶！ 唉，咁希望大家唔好遇到呢咁嘅事啦，系咪？ 所以我都系嗰句结论系，并不是法例嘅问题。 呢个系 法例有讲我知啊，但系佢，唉，即系你有张良计啫，即系道高一尺，魔高万丈嘅，其实唔系一丈，即系咧一定系谂到办法去兜过去嘅。所以你唔好谂住法例可以保护到你，其实真系唔得嘅。 喂，咁但系呢啲系俾人告到最犀利系点咧？即系破产咯。我朋友就系借咗钱破产破四年啦。 系。 咁但你追唔到佢啲 咩？咁系。咁如果你有屋，咪掠你间屋咯。 有屋咁样做呢啲嘢嘅。 都唔系，我见啲人 系咩？ 加案完又加案，加案完又加案，好劲嘅。 系 啊，好骑你啊！ 你嗰啲人要使咁多钱， 你问得好好、啊、喎，真系唔知、啊，可能好赌啩？咪赌咧，真系 赌真唔掂， 赌系无底深潭嚟， 赌真唔掂。 你多几你几多亿都冇用啊，几亿身家都可以冇晒，输干输净。 即系我哋好易记得咧，即系过去嗰次世界杯咧，当然就系咁样输紧咗好多。 系 系啦，明明手上面冇分噶啦、 哦， 都压落去赌分 啫， 几万分几万分，屌你有钱你死噶啦！你成日输咗两万蚊，你就谂住四万博翻两万系嘛？你一次过输埋嗰四万，输咗六万啦，你就谂住借十万翻嚟博翻六万。 嗱佢唔同，佢呢个方法系因为系玩嘅分啊嘛， 系赌 分你可以不停咁样。加大个注码，因为你系唔使拎出嚟啊嘛，你真金白银就唔同啲嘅。 但系啲人就系够胆借真金白银就会赌啊嘛， 系谂住翻本啊嘛，赢翻咪得咯。 边人睇得翻嘅？哇！ 跌咪即刻 跌咪，唔紧要。好啦，咁我哋讲最咩个话题？ 呢单差唔多系啊。 屯门公送车飞，任何逼爆巴士站。星期日的屯门又变咗祖国同胞同水货客的高屋天堂。 没有拉车，没有拉车，买这里。 买完嘢跟住搭车走啦，咪搞到巴士站逼到晕咯。 咁我哋而家只不过系想翻个大陆买少少嘢啫， 都好似唔知应该搭咩车。 佢讲紧嘅唔系呢条由屯门市中心开去深圳湾口岸嘅城巴 B 三 X 线，我哋上星期去睇过嚟。 一架车冇两个车，冇两个车，我等我出嚟话。 寻日再去睇，秩序好咗嘅。有劫同冇劫分咗两条队，又加密咗班次。 排呢架 B 三 X 跨境路线嘅人龙非常之长，关注组话高峰时又可以排到大约400米之外嘅屯门西铁站。 点解咁逼呢？ 应该系商场问题咯，我知道好似商场有免费飞俾佢哋。 500块就可以来换啦，要拿自己的卡，就一张卡可以换一次。 多得 VCity 咁识做生意，除咗可以换城巴士免费飞，仲可以揀另一条跨境巴士线添。喺屯门时代广场，旅客买满1500蚊，亦都送城巴车飞。 根据香港法例咧，系唔可以拎行李超过咧0.1立方米或者公斤嘅。 佢哋估计，单系下昼3粒钟就有12位因客满载而归翻深圳啦。仲计都有超过1800人违规拖大件行李上车。佢哋要求城巴严格管制，建议喺站头磅下同检查行李，同派员上车管理秩序。 扑你个街，嗰啲叫恩客，顶你个肺！即系你问下住屯门嗰啲人，个话嗰啲系咪恩客？ 嗯， 即系老老实实住屯门呢家嘢咧，其实就小弟已经住咗差唔多成20几年啦。 嗯， 问题就系话，即系所谓叫过境咧，系喺个深圳湾口岸通咗车之后咧，屯门市中心就即系变咗一笪咧，唔系服务屯门居民嘅地方。 深圳湾本身过关都唔系真系咁方便翻深圳嘅，其实，因为其实佢唔近深圳市。 系啱。你如果系讲紧一般嚟讲，个深圳市系唔近嘅，但系你话讲盐田湾啊、福田啊，你系有机会咧喺深圳湾过系快啲， 系咩？ 系啊， 去福田都快， 系啊，即系近过所谓喺深圳湾口岸咯。咁、但系问题就系话，因为深圳湾口岸一过咗关咧，反为系方便香港人。因为嗰边系啲新啲嘅大商场啊，食啊买嘢啊，即系买嘢你可能唔会喺翻大陆买啦。咁但系你话啲酒楼啊，又或者食啲即系比较 fancy 啲，或者比较好食啲嘅中国菜啊，喂，嗰个真系有咯。 坦白讲，上边啲新区唔差嘅，其实深圳 系个款， 即系福田嗰边系 OK 嘅，其实系好靓添嘅。 系啦。咁、那个问题就系话，即系呢家嘢就系方便咗香港人之余咧，其实亦都方便咗大陆人过嚟香港买货、嗯。即系点解我会咁讲咧？个问题系你本来屯门市中心系即系，譬如你住喺市中心上过喺巴士站上边附近嗰啲咁样嘅，我屋企冇豉油咪落去买豉油啦，屋企冇厕纸啦，咁我都要落去买厕纸搵屎啩。喂，咁我冇饭食啦，咁我都要落下边买个饭盒啩。咁喂，但系你整下就系屯门连30蚊买个饭盒都买唔到。 系， 即系因为有游客嚟抢贵晒， 因为 VCity 我谂都系其中一个元凶啦，即系呢件事上边，因为佢即系减省咗一样好重要嘅就系个搭车成本嘛，你买够几多钱，佢就即系送咗车飞俾你啦， 喂，大哥啊！ 即系当然做生意嘅人个角度嚟讲，当然系冇问题啦。我咁样吸引多啲客嚟做生意啊嘛。 冇人问过我住屯门嘅时候，你想唔想你个区变成游客区？即系呢一个就系个重点啦。喂，我住喺尖沙咀，我搬入去嘅时候，我知道周街都系游客，周街啲人都拖劫噶啦。我入去住，我食碟茄牛饭贵，屌你，我心甘命抵。我冇諗住我喺屯門食碟茄牛飯都要五六蚊啩，大佬。 咁所以嗰啲其實本土派係咪應該諗諗去即係 VCity 示威呢？ 咦，所以我覺得阿鄭松泰呢煲呢，佢就真係老實實，你又唔好喺上水搞啦。上水已經係淪陷咗㗎啦。 係啊， 屯門呢新鮮事出。 上水係蘇區嚟㗎嘛，而家紅區嚟嗰位。你唔好话啦，即系我有时喺尖沙咀广东道，我根本已经个心态系，我已经当嗰度罗湖咁行噶啦，即系冇办法啦，你当深圳咯。 实际上系唔惯啲人揸住啲拖劫碌嚟碌去咯，即系老实讲，免得过咧，其实礼拜六日唔会出街嘅。咁、 嗯、 但系问题就系话，你有时可能买餸，你都要出一出去啩。即系我最最最兴啊，最好啊揸车去系咪？即刻拍。 唔系咁样对当区嗰个交通压力咧，各方面都构成好大压力。 系好烦。 即系先唔讲嗰啲人系咪啲行为差啲啦，系多咗系多咗好多人塞住喺条路度啊嘛。 因为简单，喂，我去超级市场多咗人排队，同埋最惨就系超级市场而家卖啲货都唔系你会买嘅嘢啦，已经。 嗯、 喂，你而家入到去百佳，你会睇到咩咧？金沙咯，朱古力咯。嗯，系咪益力多咯？ 因为 VCity 其实系好近屯门市广场，屯门市广场喺佢附近嘅啫嘛。 系啊，教育天桥。 屯门我都熟嘅，因为我成日都喺嗰头。 嗯， 因为嗰度有个裁判处喺嗰度嘅，咁、嗯、我间中都喺嗰度，都行到熟晒噶啦。 咁但系喂，屌啦星，你嗰啲人买嗰啲嘢唔系本即系本区居民会买嘢嚟嘅，变相嚟讲，本区居民会买嘅嘢咧，一系就冇，一系就。一啊，成个屯门得一笪地方有，你自己买到好贵， 系 即系等于以前屯门本来有好多茶餐厅。 呢个问题咪发生喺尖沙咀、铜锣湾呢啲地方咯？你要买嘢买唔到噶，但系你周街都见到药房咯。 系啊， 你真系想买嘅嘢系揾唔到噶。 系，但系发觉 我想揾间万宁屈臣氏，我唔知喺边度揾啊，喺铜锣湾。即系我哋而家呢个身处紧呢个 studio。 屈臣氏或者冇，万宁或者会有。 系啊。咪呢边呢边呢边洛克道有，嗰边就冇啦，真系。 咁喂，万宁都已经算好啲嘅，因为佢卖啲健康用品啊，又或者卖奶粉啊，成啊，即系其实都叫做多啲选择。喂，但系大佬，我唔想我落街买支蚝油，原来冇。 系。 一系就落街，喂屌，大佬我落去买日用品嘢，你系咁捻多车，一系就是车仔，一系就冚唪唥啲人喺度抬紧。喂，而家你唔知最兴啊买咩咧？ 嗯， 黑人牙膏。 哇，黑人牙膏 一包三支。断十 pack 咁卖， 咁激烈 系，净系拖架车仔咧，断箱拆晒佢又拢入去，跟住一架车仔又冚唪唥运翻落。哇！我真系唔明白， 即系呢个国内人其实咧，即系呢个叫地下经济活动啦吓，佢哋嗰啲蚂蚁搬家系好犀利噶，佢哋系长期惯咗系咁噶，可以。 大佬啊，即系屌你，即系如果你个地方， 即系呢个真系国情嚟啊，大佬。 嘢食又唔安全，油又唔安全，朱古力都系唔安全嘅、 啊。 你一日食一粒。你食大陆猪都唔肯食死你啊！仆街，你饮水都饮得死你啊！大佬上咁污糟，咁你咪香港抌咗水过去？ 唔系你见到咁样嘅情况，你就即系知道对国内经济即系点发展内需冇可能嘅事。根本啲人完全都唔信国内自己产品，一有咩嘢都系宁愿落嚟香港买。 咁但系问题就系你唔好喺我楼下买， 唔系即系我讲紧另外一个问题啦。你作为屯门嘅居民。即系、 我佢已经算系即系叫青山公路，已经系近黄金海。 系啊，你都已经唔近嗰头噶咯，其实。 我近黄金海岸。 你唔近，你唔近龙门嗰度啊嘛。 喺市中心啦，已经。 系啊。 但系问题，喂，住龙门嗰啲人好捻有飞啊嘛，嗰啲系讲紧成万蚊尺过外嘅楼嚟嘅。 系。 咁如果你系希望同啲拖劫党日日。即系朝见头晚见面嘅，欢迎你搬去屯门嘅龙门，系、嘛？嗰、那个交通非常之方便。 我谂系楼下有商场嘅地方都开始系咁，其实 咁啊，即系香港人住边咧咁。 系啊，沟淡你啊嘛，而家成个策略就系、是。 咁我下次搬要搬去青龙头噶咯。 你搬去边都冇用 你。唔系，咁搬去你嗰度好。 我度、就是、我度唔系啊，同你讲瓜噶啦。我见过好多一团团咁入嚟噶啦，我话俾你知就死噶啦。 去睇《罗亚方舟》啊？ 系我点知去？ 你去睇过《罗亚方舟》未啊？ 我睇过， 其实嗰个偷情同沟女几好， 系咩？又讲， 我饮咗少少酒啊 ，high！ 即系你 即系你有啦， 唔好讲呢啲嘢。今个礼拜时间系咁多，下礼拜翻嚟有 Donna 吓。好，今个礼拜就系咁，拜拜。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镜会。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